有开花结果的美丽，放弃天地也不会放弃你，让所有我会怀念的人叫我找幸福的勇气，把所有我曾尝过的爱。 北京时间11:00